Hello 各位，咁啊各位前輩、各位版友啊，我係思樂，咁咧亦都好歡迎大家嚟到呢個 Sci-Fi 全面睇嘅網聚。咁啊今日咧，即係好希望我可以做到一個自己都幾夢想嘅嘢，咁咧我又想做，即係做節目做得多啦，或者做錄影啊，做自己拍片啊都成。咁我想真係想做一個即係現場嘅 live show。咁而我本身都學過，即係一啲可能笑話技巧啊，或者叫做做 BJ 現場嘅演繹。類嘅嘢，咁我真係自己未挑戰過，即係會唔會啊？我真係一個 talk 咁樣會唔會得咧？咁我開頭我都諗住自己有能力整一場咁搞笑，咁但係發覺咧，我寫完個稿咧，咁我可能寫啲嘢咧就唔係太好笑。我背負住即係呢個曬花啦，我都真係想咧呢個叫 talk 啦，係環無故啲環繞呢個曬花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寧願就一開波唔好叫棟篤笑先啫，驚大家期望太高。咁我又唔係做到話哇兩句有一個笑位啊，有啲咩 two line punch 啊 ，four line punch 嗰啲即係太勁啦，我唔得嘅。 水啦， 係啦，阿千祈唔好，係啦，嗱起碼有嗱有嘢飲啊，頭先嘅嚇，得唔得？冇咁快流水住。咁咧，所以就我就叫棟篤講會好笑啲。啊、你當咁啊，即係個 mindset 就唔好咁高要求。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即係好笑笑下，咁啊嚇，即係俾啲支持我啦，好唔好？咁啊，即係唔好笑嘅就唔好齊台啦嚇。咁我呢個我第一次嘅叫做獨獨講啦，好唔好？聽完曬。咁而今次呢個話題咧，我揀咗就係話香港應該要有科幻片。OK， 咁首先當然講到科幻片咧，就要同各位觀眾講下科幻片嘅定義先。咁啊，客意嚟講咧，一套戲只要建基喺科學上面嘅假設。OK， 同埋建基喺科學上嘅世界觀咧，咁呢個就係一個科幻片啦。OK， 咁呢個好刻意咁講。咁當然廣義嚟計咧，我哋睇慣好多 sci-fi 片啦，咁未必下下真係咁理性，下下咁 theory 嘅嘛。咁通常都會未必建基喺主流嘅科學。OK， 咁我往往可能神秘學啊，或者啲叫空想科學啊咁樣都會建基到。OK， 咁咧但係強如好似哇，我哋 sci-fi 全面睇嘅主持，尤其是 Tasco。佢去到嘅境界係咩戲？佢都話野科喎， 扮出 冇錯。咁而咧前年就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，佢係最早喺香港講啲其實呢套係科幻片。咁呢樣咧，你諗下呢啲係最高嘅境界啦。咁呢啲唔講，我講翻即係正常 ，OK 貼地嗰只先。咁我強調啊，我哋即係作為一個 sci-fi 嘅主持啦，咁我哋成日推廣就話要好嘅科幻片。咁咩叫好嘅科幻片咧？我哋強調就係故事嘅情節上。啊，咁啊嗱，設定你可以，哇，可以神秘學又得，啊魔幻啊乜鬼嘅 fantasy 乜都得，咁但係起碼強調情節上係一個好理性嘅，係好啱而家現實嘅邏輯性。OK， 咁同埋咧需要有一個好自圓其説嘅設定嘅，咁你點設定都冇所謂啊，嚇得唔得？行行下街執到粒碌抌落去可以回到過去嘅，咁都得嘅。你又唔好理點解會有粒嘅時間軸啊，係嘛？總之你有得抌啦，係咪先？咁啊抌完嗰個有記憶之後，第二個抌又有佢又有記憶嘅，咁我唔好理啦。咁呢啲就唔好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我成日強調就話個設定你設定咗，我哋係唔會 change 嘅。咁但係咧就希望就有個咧嚴謹性，同埋咧越設計得細緻咧就越好。咁不過而家睇戲咧，你見咧就不能太高要求啊！我哋強如好多 sci-fi 嘅，我哋即係講過嘅戲《Power Rangers》啊，《天煞二》啊，《刺客教條》啊，哇！前幾年《木星戰記》啊，《John Carter》呢啲咧，即係腦殘得嚟個劇本叫求 Q 奇，啊 ，sorry 求奇啊！最大鑊係入邊啲角色咧，即係強調就話你有個科幻嘅設定，但係啲角色入邊冇得白痴嘛。啊！全部都白痴咁樣，你就定義為唔好睇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我哋都有希望推廣啲正面係高質素嘅科幻片嘅 ，OK？ 咁當然喺科幻片入邊咧，我發覺咧，宏觀啲睇，原來有十大元素。咩元素咧？大家都應該知嘅，喺科幻片入邊常會出現嘅，包括咩咧？未來世界 ，OK？ 時間旅行、外星生命、機械人或者人造人、人工智能、超能力、怪獸、異物、超自然現象。基因異變同埋病毒感染 ，OK， 咁呢啲當然咧喺我哋電影嘅角度咧，屬於叫題材 ，OK， 咁咧即係都係一個電影嘅表象嚟嘅啫。咁啊講到尾咧，其實我哋咧做咩咧？我哋係將一啲咧人類未知嘅事實嚇、拍出嚟，去滿足觀眾嘅幻想同埋好奇心 ，OK。咁講到呢度咧，你發覺哇，俾啲幻想同好奇心嚟，其實同現實嘅政客啊、神棍嗰啲係一樣。同出一詞，不過我哋冇成交轉運喎。咁不如咧講下，我哋冇呢啲嘢啦，係啦冇呢啲嘢嘅。咁 咁啊，當然我哋劇本係劇本啦，成日話電影由一劇之本。咁啊，科幻片咧，好多人都以為最緊要就係特技，其實就唔係，特技都係個表象，最緊要都係個劇本。同埋香港，我哋特技一定要輸俾荷里活嘅。咁但係點解香港科幻片會咁差？就因為我哋香港嘅編劇都冇一個科幻嘅 mindset。我強調嚇，咁我哋作為呢個沙發全媒體，成日都講嘅話，其實要拍科幻片咧，其實真未必要好高嘅特技，我哋可以避重就輕，拍翻一啲咁地好貼地嘅科幻片得嘅。咁於是咧，我歸納到咧，譬如我啊嚇，即係一個後輩啊，歸納咗科幻片有呢三大嘅理論，同埋佢十大嘅演繹嘅，我記得唔得？咁啊喺科幻片嚟嘅咧，有第一個理論，第一個理論叫咩咧？叫 rocket，OK 咩意思咧？即係假如乜乜乜。然後就乜乜乜 ，OK？ 咁咩意思呢？譬如假如當年猿人係得到智慧，咁佢最後會唔會統治地球呢？咁當然梗係猿人真係發展啦，係咪先？咁如果假如有隻異形走咗去個太空艙，咁你會點樣逃生自處呢？點樣可以逃出生天呢？啊，乜異形啦，得唔得？咁呢個一條烏就係咁樣，其實講緊個氣鬼呢，就係假如，然後就你自己再諗落去。咁喺香港其實都拍過。最常見就話，如果假如香港再有多一次不知名嘅病毒襲擊呢個淘大 ，OK， 你作為一個電影觀眾，你會唔會仲過去影藝嗰度睇戲？又或者你知淘大啲 game 啊平啦，會唔會過去買 game 咧？咁啊嗱，好多你可以衍生落去玩。咁其實條烏都係呢個 ，OK。第二個理論我哋叫 give only，OK、okay?。如果當初，咁即係代表如果當初。這個世界沒有發明到電池或者電力，那就出現了這個 Steam Boy、okay? 如果近年還有一套我都極讚啦，就是叫《蒸汽女俠與這個不死貓》，都是這樣，我覺得極讚，都是這個大橋衍生出來的。當然這個叫做如果當初的大橋呢，反而衍生了呢，就未必只是科幻片，是我們全部編劇賴以為生存的最後一招絕招。為什麼呢？當個編劇寫故事寫到心無科，或者寫到爛尾，唔知點埋尾，佢做一招最強絕招，平衡世界。你中意 reboot 又得，你中意前後矛盾又得，你可以完全唔解釋原因又得，或者索性你就咁平衡世界 open ending。咁呢招咧，即係所以即係人都用嘅。咁所以咧，正如 Tasco 話齋，拉拿嚟其實都係科幻片。 拉拉嚟， 仲有一招絕招啊，就係夢結局啊。 係啊，冇錯。好，至於第三個用咧，就叫乜嘢咧？呢個就叫 if this goes on， 咩意思咧？即係而家嘅狀況繼續落去你會點？OK， 咁好簡單啦。如果人口繼續膨脹，糧食短缺，糧食短缺啦，咁你會唔會點咧？你會唔會做啲人造人出嚟幫你服務你？你會唔會做強制呢個一孩政策，跟住滅殺星期一咧？得唔得？咁嗱，可以衍生好多嘢去諗嘅。咁呢個如果地球繼續污染啊，引發好多極端嘅天氣，你會唔會做個荷蘭仔出嚟控制天氣咧？等等。咁當然香港嚟計，如果佔中係成功，香港會變成點 ？OK。咁其實好值得大家去深究同埋去諗一諗嘅 ，OK？ 咁當然啦，我知啊，講理論大家可能好悶啊，我見有人打曬眼淚 ，OK？ 咁於是我諗住咧，有啲貼地啲嘅解讀，解讀下呢個叫做科幻片嘅傳譯。咁我發覺咧，原來科幻片嘅傳譯有十招，咁啊唔好話招式啦，即係十樣我嘅角度去睇。咁原來咧好多科幻片都係咧好簡單，最 basic 嘅一個招式咧，就係將啲日常會發生嘅嘢擠咗喺未來度 ，OK？ 國與國之間嘅角力啦。如果擠落星球度，去咪 Star Wars 啊，係咪先？都多把激光劍嘅 ，OK。咁啊，激光劍其實都係即係等於我哋武俠啊，嚇。咁啊，將武俠啊擠落去未來，咁變咗科幻咯 ，OK。咁啊，呢個最常見。第二啦，將啲未來嘅嘢又抌翻落現實度 ，OK。咁啊，例如無端端有個機械出現，係咁追殺你，咁啊，未來戰士啦，係啊，等等 ，OK。咁啊，冇係啦，係啱啊，叮當都係。咁另外啦。第三樣就將啲唔可能嘅嘢拍到好可能 ，OK 得唔得？咁你諗下啦，哇！你有條橋無厘頭，我同你會交換身體，啊交換身體完仲話原來我同你相差三年時空嘅，嗱咁嘅橋咧，前 TVB 就咁噶啦，係咪先？ 係啊， 大家大收啊，真係冇辦法啦，嚇係啦，你啲名字啦。咁另外啦，除咗呢個叫做不可能拍到可能啦，我哋仲有就將啲咧現實拍到好唔現實。OK， 嗱咩意思呢？明明是密室禁锢嘅啫，得唔得？咁啊，但系咧，原来哇，一路禁锢啊，摆明系六成嘅戏嚟嘅啫。点知原来讲到尾，即系开都唔会出去，出边真系外星人嘅。咁啊，即系成个意境就高咗，咪世界十啦。OK， OK， 咁另外仲有第五招，就將啲正常嘅人拍到好唔正常。OK， 常見嘅應用咧，就將啲人加啲異能落去咯。嚇、啊，咁你見到 Marvel 啊、全部啊、超人力啊、蜘蛛俠全部都係咁啦。咁當然咧，第六招就係你將啲唔正常嘅人就拍到好正常，就明明佢係神嚟噶嘛，或者叫神嘅存在啦。佢係超人嚟噶嘛，但係落到地球又要談戀愛，又要做記者喎，佢都要有個現實嘅生活包入去。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一個拍法咯。好，咁啊，除此之外啦，我哋都會咧興起中意咧將啲新嘅嘢同舊嘅嘢加埋一齊。OK， 咁啊，常見就係有而家有基因技術，跟住舊嘅揾樣嘢啦嚇。我唔好揾木乃伊嗰啲，冇咯啲魔幻嘢，我揾恐龍咁樣。咁於是就出咗侏羅紀公園、侏羅紀世界啦。咁啊，新舊共融加埋，亦都有啲特別揀，又將兩樣唔拉間嘅嘢揀揀擠埋一齊，咁都係科幻。咩意思咧？例如 BB。跟住大人加埋變咗 BB 博士，得唔得？咁又另嘅鬼明明鬼啊，鬼啊呢啲叫魔幻啦，甚至能夠科幻。我加個現代武器變咗捉人金色隊，咁呢啲就係咁啊，即係將啲嘢合埋啦。咁啊合埋咧仲可以喎，我哋可以將啲抽象嘅嘢合埋變咗具體嘅。最成功嘅就迪士尼 Inside Out。啊、明明個腦入邊嘅運作，哇變咗啲阿路啊、阿珍啊咁，跟住開心啊咁之類，阿樂嗰啲出曬嚟啊，咁啊好神啊呢套卡片啦。最後往往我哋就啲高手就會啦，明明係啲好具體嘅嘢，將佢拍到好抽象。OK， 就我哋嘅科幻嘅大作2001拍到，其實好具體嘅啫，嚇一字咁淺，但係拍出嚟嘅意境好深。咁樣咧都係要俾個 honor 佢啦。咁當然咧講咁多，其實想講咩咧？科幻片咧，其實好多元素一學就識，某程度上你所有編劇咧好易掌握嘅啫。最緊要就係你有個很設定科幻片嘅 mindset。咁點解香港會咁少科幻片咧？其實我哋覺得唔應該。咁因為咧，原來只有香港人覺得我哋香港唔適合拍科幻片嘅啫。其實喺外國人嘅心目中咧，香港好適合拍科幻片。OK， 咁呢啲拍嘢需要啲咩咧？啊，時地人啦。OK， 嗱，講講地點先嚟，大家眾所周知。得唔得？我哋嘅維港，我哋嘅麗德村，我哋嘅海山樓、鰂魚涌，同埋我公司附近嘅土瓜灣，得唔得？工學機動隊都跳過啦。OK， 咁你要明白咧，喺外國人眼中唔係好科幻嘅，得唔得？咁啊，即係其實呢個就冇喎。點解咧？反映到我哋香港咧密集流群，同埋反映到咧我哋一啲充滿光污染嘅霓虹燈。咁呢啲其實就外國冇，就因為咧即係高 quality of life 就唔係醫生。我哋香港就活喺啲水深火熱中，咁啊，但係缺點都可以變優點嘅。喺科幻片嘅角度，呢啲就係未來城市嘅塑造咁得，其實幾可悲嘅咁得。咁至於啦，除咗呢個場地、演員，我覺得咧都適合拍科幻。點解咧？喂，我哋香港好難得，我哋拍校園青春片，拍嚟拍去都會集演員。嗱，唔好講話古天樂做學生啦，劉德華、鄧俊、連郭富城啊、波動拳、波動拳啊，講啲新嚟好唔好啊 ？Baby 裝。堂妹都可以做女仆，30多歲人，係咪都仲可以演繹緊10多歲嘅角色？咁你係咪好科幻啦？啱唔啱？演員又有場地，又有動作嘅。香港最出名80年代就係動作片。OK， 我敢問全世界都認為香港嘅武術其實係異能嘅一種。OK， 得唔得？城寨英雄，你覺得唔科幻咩？我都好科幻喎，啱啱虎猛爬山後邊爭佢冇雕嗰只虎嘅氣勢出嚟嘅啫。天下武術，你諗下黃飛鴻一個可以打8個嘅，OK 得唔得？咁啊，丹爺嗰個哇，同佢男兒當自強，佢密室度揈嗰支毛巾棍，咁啊問翻啲高手啦，你邊度好人嘅係嘛？你啲流體力學啊，點樣計啲流動力學都冇人咁玩法。咁啊，其實基本上係一個超能力嘅一種嚟，得唔得？咁啊，作為我哋香港以呢個80年代動作片起家咧，其實拍呢啲都係最得心應手，亦都係喺國際最領先，所以最應該拍。最後啦，道具，咁我哋香港確實。科技又唔敢講嚇，即係高過其他啲國家。但我哋有一樣好強嘅喺科幻界夢寐以求嘅武器，原來我哋香港獨有嘅。OK， 近期啱啱有套戲叫做《人造天劫》，呢個世界最強嘅武器就是天氣武器。我發覺我香港有世界知名， 李氏力強，就揾人香港強。不過而家李氏梁又強啦，一至六一定打風啊。有第二個功能，係可以選擇一定星期就打風。佢而家衍生咗，咁又幾勁 翻工啦。 冇錯，最後啦，有曬場地，有曬道具，有曬人物，玩時間啦。嗱，玩時間咧，香港最勁，因為香港人嘅時間觀念好強。點解？咁我哋成日話都有 time loop 啦，嚇玩 time 就玩時光旅行咁樣咯。香港咧竟然係可以將今聽日嘅釋法，我哋解釋今日嘅行為。OK， 你呢樣嘢係咪幾超現實、幾科幻咧？多謝曬咁多位，我係思樂，呢次係我第一次嘅讀讀講，希望大家支持我。咁啊，下一集我係希望講精神科學，希望大家留意。